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，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和美好，爬进奇妙口袋里，你的希望必得到，离奇神化不可思议，心中一想就得到。像小鸟伴你飞舞，云内看琴谱， 你睇古 Sir 嚟啦， 叮当啊，谁都喜欢你，小猫也自豪。叮当啊，谁都喜欢你，小猫也自豪。